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觉得手背上有啲痕，但系又唔觉得点痛，用手指捻住一掹呢，痛到我啊，差啲从平台度碌咗落去。我急忙拧开头盔上面嘅射灯，只见靠近手腕嘅地方，竟然生咗两三个细细嘅黑色肉牙出嚟，一掂就痛到啊，好似撕咗忽肉咁。成个膊头连住骨髓都扯埋一齐痛，我急忙再检查身体上面嘅其余地方咧，好彩其他嘅地方都一切正常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杨书理同肥仔都打开晒光源，我叫佢哋各自睇下有咩唔妥嘅地方，但系除咗我之外，杨书理、明叔、肥仔都冇事。呢件事咁就真系奇啦！众人自从嚟咗呢个黑虎圆坛之后，都未曾分开过半步，点解单单系我身上有异常，而其他人冇呢？如果再唔谂办法搞掂佢，等阵生啲血耳红花出嚟，咁就真系死火了。正系冇计嘅时候，发现阿香倒响我身边，人事不省，佢鼻里头正喺度滴紧血，揩到血嘅半边面上布满咗绿色嘅肉牙，手上亦都有。阿香有时候睇到一啲唔想睇嘅嘢，鼻就会流血。啱先喺外边洞穴里头，佢正话睇到血耳红花，鼻就开始流血啦。呢种情况之前都试过，但系从嚟未引起过我哋嘅重视。依家先明白啊，原嚟血耳呢一种传播死亡嘅植物，喺空气中散播住无形嘅花粉，一旦接触到鲜血，就会发芽生长。从阿香睇到佢嘅第一眼起，就已经染上咗血毒啦。其实系正话阿香捉实我手腕嘅时候，将血揩喺我手背度，随后佢就昏迷咗过去啦。我当时仲以为系佢睇到下面嘅嘢，边度会谂到系出咗啲咁嘅意外啊？杨雪莉想帮阿香止血，我即刻叫杨雪莉因住唔好揩到啲血液，用手指压住阿香嘅上耳骨，亦都可以止住鼻血嘅。左边鼻孔流血就压住右耳，右边压住左耳，但系无论如何都唔可以掂到佢身上嘅血。血耳响阴阳风水中被解释为生气过盛之地，尸体死而不复，血气不衰，长年累月积累落嚟，唔单止尸体慢慢开始膨胀变大，而且每隔12个时辰就会开出肉花。死人就算啦，生人身体里头生出呢两种嘢，只有两种选择。第一是有咁远就走咁远，离开呢个生气太盛嘅地方，血耳自然就会不治而愈。但呢一片地域是祖龙之源，淨係靠对脚一时间就咪使之走得远。第二呢就是留响呢度，等到呢一种被称为生人之果嘅血耳开花结果，咁生拗拗嘅人就会变成胀大嘅尸体，咁亦即係讲係等死。明叔见到佢个契女三魂悠悠七魄渺渺，姓名即係顷刻之间，就好似苦瓜干咁讲啦。 哎，有冇搞错啊？呢字啊真係冇咯，冇啦。